观众听众的共鸣。而在以前呀，演员们就是学戏，这是最贴近群众的。我们传统相声当中啊，跟戏曲有关的段子有不少，甭管是正唱歪唱都能收到很好的舞台效果。今天呢，我们就请您欣赏一段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卖挂票。 您这个说相声啊，这个台词跟其他这个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 哦。 相声它这里头它也有文言，也有成语，也有谚语，也有俗语，也有小市民语气，也有地方语，它是很多。 哎， 戏剧就不是了，要话剧呢它就不能说大白话，大部分是文言。京戏呢，那京剧呢，它就得呀，它带有京剧的台词，它就跟那咱们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是啊， 你别忙，它就不是，它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哎，别忙，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闲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你都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让他打住，请安，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罢了，得得了，咱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安啊，得得，你不能罢了，用不上，这舞台它有舞台词，哎，罢了，请安，乌和鸦，乌和鸦是纳闷儿，乌龟呀，不信，乌龟呀，你再怎讲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再怎讲？ 哎，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不乐意了， 乐意了， 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乌龟鸦， 哦， 给犯人就好有好处。 带上堂来， 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 官子， 乌龟鸦， 行了， 这行了， 怎么 乌龟鸦不善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 哎， 都。坏了， 怎么 倒霉？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倒霉，怎么 生气啊？ 要干嘛？这戏剧可深 哦，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哦 啊，这舞台上的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我研究的吗？你不认识我？你不常听戏？ 那你啊？ 你常听戏吗？京戏你听不听吧， 我从小就爱听戏。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 啊、 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吗？ 你看你戏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识。 是啊， 你怎么不认识我？ 您是哪一位？ 杨宝森 啊。你是杨宝森？ 准知你不认识，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哦， 我也不是杨宝森。 哦，您是谁？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我给他蹬三轮。 哦， 这多年了吗？ 多少年了？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那玩意儿 也蹬三轮啊？ 他蹬三轮蹬我。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宝森就闹病，车上我的我送宝森。 哦，我送了他了。 我不姓杨。 哦，您是 马？ 马。 北京给打没打呀？北京给打的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哦， 马老板， 北京马老板 啊， 马连良。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哦，一家子。 马连良，马连良连字的， 对， 他福连城，他排字排连字儿，哎，那科班的书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听说过， 喜连城 啊， 哎，我是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雷喜福大师兄， 哎，好， 哎，知道， 我们一块儿的 啊。 这还有用说吗？ 啊， 侯喜瑞知道吗？ 知道， 侯喜瑞 知道， 喜字吗？陈喜兴 啊， 康喜寿， 哎， 魏喜奎没魏喜，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啊， 他改大鼓 没改，弟弟要唱大鼓的。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哎，刘喜奎，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哦，您叫 洗澡， 我修脚。 洗澡干嘛？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啊、哪个洗啊？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 啊，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哦， 哎啊，福禄寿喜的喜 澡 啊， 澡 澡是那个 啊， 这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你瞧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除了那个草头，我想想。草头那个 啊啊， 草 李胜藻那藻，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它忘了、 啊、 李胜藻 啊啊， 听过吗？ 听过， 唱怎么样？ 好啊， 别跑别跑别跑， 好好好， 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不错， 你认为怎么样？哎， 都认为不错， 服吗？ 服，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啊，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但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啊？怎么了？ 你认为李胜藻好 啊？ 那就成，我痛快。 与你何干？ 他跟我学的。 李胜藻， 哎， 跟你学的。 有人听过吗？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哦，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科班时候，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嗯， 完全学我。 是啊，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哦，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嗯， 你叫胜藻。 哦， 你就是跟我学的。 怎么了？ 我叫洗澡。 啊、 哦，他叫胜藻、哦，我洗剩下，他给洗。 这俩人一个盆儿。 我讲他在江南 啊， 江南一带。 江南 上海到过吗？ 到过。 年轻呢？ 到过。 到南方一打打的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嗯， 我 是啊。 哎，镇江， 镇江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是啊。 苏州我。 嗯， 杭州。 好。 我 嗯， 芜湖 啊。 我踹了。 哦， 就踹了， 踹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你不说你快误会 我看到都到那地方去了。 哦，到了演出去。 我现在再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不唱， 不唱，气的。 喂啊， 气，我生气，不唱。 跟谁生那么大气？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看这多少年了吧？ 日本降服那年。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跟谁生？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票友， 现在不叫业余吗？那时候叫票友。 对对， 哎，就国剧社。 哦，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哦， 我教练。 教练， 哎， 足球是排球。 我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我叫靶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这啥子？这 把场子， 把场子也不对。 我给拍， 那叫导演。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导，我给导演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哦， 票友跟我学。 是啊，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完了吧，跟你学差不多一年了，每月给你那些钱， 嗯， 先点管家饭。 去 你得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哎，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哎， 啊， 让您演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啊，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啊。 怎么办？ 那你演吧， 唱吧。 哎， 咱不会赚钱 啊， 就让票友学。 对对， 演两天， 在哪儿？ 在黄金 大剧院 啊。 嚯，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这两天 两个晚场，白天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嗯， 演两天，票我们消，这不定好了吗？ 啊， 我们该找你撑气，生气， 怎么生的？ 嗨，那年呢， 啊， 那个谁呀， 小鱼儿啊 啊， 他们呀、 啊哎、 这帮子、 哎哎、 这帮子啊， 小鱼儿谁呀？ 上 上小云 啊， 那是上老板 啊， 这小鱼儿、 啊、上小云呢、 啊， 他这班啊到上海 哦， 黄金学院他唱 的，嗯，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着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啊，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啊， 上小云 有， 星期六开始演出 啊。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啊， 就是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得问问。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啊？ 经理，经理在屋坐着。哦，来来来来，进来。 呵，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啊。这角没准地儿 呀，听信儿啊，现在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人上了 吧、嗯、 我呢你听信儿， 听信儿，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在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那么气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嘿， 你就信他 啊，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吗？ 我脚他们，我别不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哎，对，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点， 对， 真是 哦， 天坛舞台， 天坛大舞台， 哎， 哇，最大的戏 院，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要比他多一 天，再赌这气儿，枪这火， 好 多演一天， 嗯， 演三天， 演三天，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着， 哦，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哎，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嗯， 8000块， 八千， 前台每座8000块， 八千， 1945年， 可不多， 贵了， 是 大发了，大发了，高了， 买个烧饼， 价格高了啊！ 哦，买个烧饼还100块钱呢，上了晚卖8000， 不值， 太贱了， 这不是天台舞台跟我商量啊， 嗯，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儿8000， 嗯， 那儿8000。我一想啊， 嗯， 我这儿啊，甭犹豫， 嗯， 干脆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 啊！ 你说谁呀？ 说你啊？ 八千， 也是上老板。 我多少钱？ 2000块钱，不少了。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这我这么琢磨， 呸！这轮里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听着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了。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哦，那您卖多少 钱？卖多少钱呢？12000。 啊？ 哎呀， 前排12000， 前排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前后排 不对号。 1200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哇，这价码可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那戏，咱三天戏码得硬。 哎， 嘿， 头天什么戏 啊？头天呢？ 啊， 连环套，插刀倒钩， 嘿，这戏 作战 啊，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哎， 斗尊， 好， 上学生来， 换脸， 上小云。来，人这豆墩 来不了。 哦， 哎， 完了吧？ 第二天 啊， 第二天呢？ 第二天呢？ 啊，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奇冤报， 哎，乌合戏， 老生戏， 唱歌戏， 老生的也成， 也行啊， 啊， 唱打坐念翻全活， 老生，您去谁？ 啊， 您去谁？ 奇冤报， 奇冤报，老生。 头天我斗尊，头天连环套， 别说斗尊 啊！ 这七元报老生是谁、啊？ 我唱歌戏。 是啊，去谁啊？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哎，别 来一个， 别三天、啊，第二天。 我知道，我叫那个谁， 老生是 说这个老生的谁 呀、啊？ 这个谁嘛？ 嗯， 乌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对，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不改成做成盆吗？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你看。那个就拿我当做了妖魔。 哎，行， 哎，你别忙，一会儿这声就出来了。 哎，不，谁不是他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 我怎么了？ 对，叫什么？ 徐世昌。 什么？ 徐世昌。 徐世昌。 嗯。 刘世昌。 刘世昌。 哎， 我记住徐世昌。 徐世昌的大总统。 啊，对，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嗯， 啊， 好，第三天 我来特别的吧？ 哎， 红牛二楼， 哎， 红牛二楼， 嚯， 瞧我一人的，我把一人盯下来， 一人盯下来吗？ 哎，怎么盯下来？ 啊，红牛二楼， 哎， 三楼就不游了，三楼还游吗？ 我干嘛？我游三楼干嘛？ 啊。您不说是红牛二楼吗？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那是《红楼梦》。 我知道。 游三姐，游二姐。 啊、你甭管，我就来那个。 啊， 我就来那个。 哦。 哎，从前是连环套。 哈， 我唱晚场戏， 对， 白天不唱。 白天不唱。 晚场戏。 嗯。 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嚯！ 剧场坐满了。 晚场戏。 啊。 早上就坐满了， 不带号啊！ 哎，对， 不带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又得听又得看呢。 对对，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啊，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门一看，哇，这些人了！ 哎， 我心话， 等，八点座就满了 啊！ 你怎么知道？ 我正把我吵醒了， 他把你吵醒了 啊！ 你在哪儿睡觉？ 后台。 后台睡觉 啊、 嗯！您住旅馆、饭店？ 我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啊， 香官，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我就盖他的被子。 呵、啊，这哥连被子都没有。 不是没有 。 我有钱，我不治这个东西。我嫌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头。 是行 头。你让门帘抬杠。 啊， 大台帐，大手轿，我有七十多个。 台 哎，我七十多个。 七十多个。 哎， 你改俩被我好 吗？怎么着呢？不乐意啊。 哎、 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哇、 哦，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 坐 满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就是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没地方坐了，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站票12000，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屈尊大驾，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团了。 哎， 太捧我了。 哎，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啊， 又来300多位， 300多位， 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乐意。 啊，蹲着， 蹲着， 怎么蹲？ 就人家上的宽，底窄 啊，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好，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哎，这受罪。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70多位 在门口直哭， 哎呦，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老，简直是活不了啊！ 哎，至于吗这？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挂， 啊， 怎么个挂票？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一个，往墙上一挂， 好嘛，受罪了呀！这 挂票挂170多位， 好， 哼，我心里痛快。办戏呀， 办 豆墩， 哎， 豆墩， 不、 哎，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那叫勾脸。 我说勾脸，怕你不懂。 勾脸 啊，勾脸是勾脸， 勾脸， 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同志们，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啊， 哪位洗澡？ 好嘛，找洗澡的。 我， 嗯， 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住在你哪儿住？ 嗯，哟，谁呀这是？ 不认得。 啊， 你干嘛的？ 唱戏的。 不认识，贵姓？ 金少山。 啊， 少山。 啊，金少山来拜访 啊。 好， 您找我有事吗？ 啊，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您唱多少吨，我就没饭了。 嘿，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腕儿。 哎， 都知我唱的不错呀。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嘿， 无论如何您少点饭吃，我来豆墩 啊。他也来豆墩， 不，你来豆墩，我呢 啊。 您来天霸 啊？ 哎，你想对呀、啊？少山来豆墩，我来天霸 啊。天霸你也行？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 嘿， 天霸你歇不歇不好。我说这两天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又问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窦尊，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欠欠。 瑞安是谁？ 都坐人， 周人， 坐人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欠了，你改继传，你继传，我天霸。 嘿，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扒台上一看，少山的这窦尊呢 啊，那是真好， 一门没有啊 啊！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不一样。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那咱不说那，咱不说他这身段，咱说唱的两个，你坐站的，你摇摇头晃脑唱出来，谁这比较好？ 对，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 哦， 马老板，马老板一定天霸。” 嗯，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听你的， 听着，咱这个上场。 哼，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怎么样？ 嗯，猴儿啊， 啊，打戏就是唠好 啊， 他不唠好，咱不唠。 对， 他唱他没要来，咱那天我嗓子不疼了。 是 啊，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了什么了。 哦， 那天我嗓子呵就可亮，真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声， 都对，我不是这， 不是这是四川的， 哎啊，什么风格吧？ 这是武托的， 哎， 我是我不是波克波娘，我是宝马跑什么保镖什么 保镖路过马栏关， 哎，那天你听了， 我没 听了， 我没听， 听了 没听你。 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你的词儿 啊，我就这词儿， 谁唱都是这词儿，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啊。 保什么关？ 保镖路 过，我就保镖路过马栏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体系着关了，连楼上带楼下，哗！ 你签的好啊， 全走了， 当然还不走， 骂着街就退票去了。 上，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啊？ 你活该你走、哎，你不懂艺术。 对，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对， 真有170多位没走， 爱听，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走不了。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相声板块的内容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金鸡报捷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情歌《爱如潮水》是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内心里想象的是一个历经沧桑，对于感情有很多经历的男人发出来的一种想法。而在90年代，人们对于男人的要求是硬汉，可李宗盛却在歌曲里显现出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所以一开始李宗盛对这首歌也没有信心。当创作完成了《爱如潮水》以后，李宗盛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演唱。原本李宗盛是期待一个历尽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这首歌，而张信哲在93年时刚当完兵退伍，还带着校园学生的青涩。后来李宗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张信哲，让他来试着唱一下这首歌，试试看会不会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效果。试音后，张信哲细腻的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李宗盛也很喜欢，于是这首歌就由张信哲演唱，并收录在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

南方姑娘是由民谣歌手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民谣歌曲，收录在专辑《赵小雷》中。南方姑娘的编曲微微有些伤感，而配上明亮的歌词，很容易感受到青春期无限爆棚的情感和对于现实微弱掌控力的强烈反差。好像那个时候喜欢一个姑娘，内心里想过给她全世界，却连班主任的课也都不敢逃。那种随时要失去的拥有，便是做梦也都会觉得心里酸酸的。这首情歌简单的不得了，词也是淡淡的，可是就那么戳中了，让你想起那样的人，那样的事，酸酸的闭起眼睛，又有一丝满足，不知潜伏在身体的哪个部位。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日子过得久，像那些不眠的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喂，南方姑娘，我们都在忍受着漫长。南方姑娘，是不是高楼遮住了你的希望？哎嘿，肩膀夜空的北斗也没有让他找到迷途的方向。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在四季的风中他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爱上了北方，南方姑娘，你说今年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思念让人心伤，它呼唤着你的泪光。南方的果子一熟，那是最简单的想。喂，那啦啦啦，